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普罗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 前五秒都突然間文傑問咗大家熒光幕應該最左手邊嗰位 partner 啦，風啦，即係第二次上嚟係嘛？ 第三次啦， 第三次啊！佢突然間問咗阿風一個好震撼嘅，我覺得好震撼嘅問題啦。咁啊，咪後再個討論個話題啦。今日就星期五啦，熱血大球場節目啦嚇。 喂，你咁樣講得震撼，你又唔講埋落去嘅話，哇！真 係冇理由啦。 唔緊要，你可以講埋。 你要搞笑 喎！我又唔係問你啲咩嘢。 我仲有一樣嘢好震撼，不過等我介紹完，即係咁多位啊，有邊個主持 人啦？ 嗱，小弟 Anthony 啦，咁啊，側邊有阿 York 啦、阿橙啦， 咁 啊，文傑啦嚇，同埋頭先介紹阿風啦嚇嗱，講震撼，我今天真的很震撼。我平時就在一間類似 coffee shop 啊、cafe 之類咧，就做節目的功課嘅。咁咧，突然間今天有一個身穿小學校服的小朋友， 係 小學雞啦，係咪啊？ 冇咁講啊，人咁高過個門鎖少少咁樣啦嚇。佢突然間問，因為平時我啲朋友咧唔會叫 Anthony 嘅， 唔係係你的小學校友， 唔係佢。我今日見到一個身穿小學校服嘅、 哦、小學校 服色啊，爸爸咁樣， 跟住嗰個小朋友咧，佢就問我，佢著住小學校服啦，佢問我，你係咪熱血大球場嘅 Anthony？ 哦， 好真實啊， 係咪？唔係 fan 唔 fans 問題，即係我自己嗰一刻咧，那個 focus 即刻變咗，哇！我哋網台節目啊， 睇得禮拜四咁樣， 唔係呢個問題，佢第一個問我就係 Anthony 啦，第二個問題就問我，問個節目可唔可以改早啲啊？ 哦，又分到唔早咩？ 唔係，其實作為一個小學生咧，依、這個時間咧去睇我哋嘅節目係啱嘅，我覺得，因為咧，如果嗱點解你聽我講，其實算對你好噶啦，真係算對你好噶，因為啊，如果你真係一個球迷，你將來成為一個好死忠、好死硬派嘅球迷，好老實講，你睇波你邊有可能夜晚你唔兩三四點起身睇波？你必定要經歷過呢個階段，係咪先？或者你必定要面對呢個事實？ 依家唔止啦，三四。 即係我哋而家咪講緊做好嘅清訓。 而家我哋而家呢個咧，你可以咁講，係一個銜接嘅時間。喺個銜接嘅時間，嗱，你先習慣下捱到十二點半之後聽埋我哋嘅節目先瞓。咁樣樣咧，即係慢慢一級一級培養上去， 係咪？培訓班 唔係嗱，老實講，你太過細個，你老豆應該會勸止你嘅，就唔好咁夜瞓嘅。你或者冇理由俾你三四點起身睇波嘅，慢慢一步一步嚟。首先從我哋個節目十級而上。 嗱，因為我今日即係撞見呢位小朋友啦，我其實忙緊嘅，咁啊，我漏咗個問題，我想問佢嘅，咁啊，其實我成日喺個地方出現嘅。 咁你而家問咗佢，可能睇到。 我就係想問，其實你點樣接觸我哋節目咯？ 佢可能其實係重温嘅，佢係帶你嘅啫，嗰個就係嘛，因為佢其實都可能係重温嘅啫嘛，係咪先？即係可能而家佢瞓咗覺噶啦。嗱，如果你係咩嘅咧，你下一次咧，你再去翻阿 Anthony 哥哥。你見到佢嘅地方，你話翻俾佢聽， 可能熟熟嘅，可能要。 OK， 咁阿橙有咩講啊？阿橙要踢人係嘛？一嚟踢人，我哋去呢張相 先。要去咗相先，應該要。 好，阿 Chris 麻煩去第一張相先。哇！ 最靚仔啦！ 大結局咗，又點樣啊？ 唔係，就係要介紹嗱，喺畫面左手邊嗰位係金秀賢啊，呢個叫做係 嘛？來自星星， 來自星星的你啊！我哋熱血大球場都有，我哋熱血大球場嘅金秀賢就係紅魔仔嗱，呢個係我覺得佢似嘅。其實紅魔仔咧，扁埋個嘴咧，嗰啲含情脈脈、欲語還休嗰啲咁嘅表情咧，其實同金秀賢咧係有八分相似嘅。 啊，紅魔仔佢今日就好似去咗個 个结局咁啊， 消失时间空间， 消失咗咗时空间。我哋下次搵佢影同一个 pose， 同一个抑郁眼神出嚟。 唔系，你有冇留意咧？ 有啲难度喎、 啊。左手边咧，个嗰位主角咧，只眼红红地，系咪睇完对奥林匹亚高斯嗰个 啱咗出嚟？ 有啲红红地。 O K， 阿橙其实咁想讲呢个星星嘅引入咩话题咧？吓，你想？ 系啊，其实就咁啊，大家当然啦，你我在座我哋睇紧嗰啲留意你节目嘅，通常就一啲啊男性网民啦、啊，咁啊女性网民睇完佢个星星啦、啊，知道结局啦，咁啊叫我就大团圆啦，咁啊刀教授就吓冇、啊、事冇消失到，咁啊我哋今日引入我呢个话题啦，佢就冇事啦，但我哋其中球坛一个教练阿莫耶斯又点咧？ 大件事 莫耶斯 咁样咩？佢会被消失咗，定系佢仲可以留喺呢个地球嗰度？ 莫耶斯应该仲喺度嘅，冇咁容易嘅。你哋唔好成日啊上脑先得噶。 唔系 OK 嘅 ，OK 嘅，即系而家你唔好理佢点，佢点样样咧都教到季尾噶啦，系咪先？即系如果你正常嚟讲，就应该冇得留低嘅。不过撑住佢啊嘛，而家系嘛，仲话2亿磅啊嘛，睇下呢件事会唔会成为事实啦。OK， 咁啊，我哋系咪要引入第一个话题啊？ 我哋啊，即系新鲜滚热辣啦！我哋呢个一二四五嘅，即系星期一二四五都有节目睇，我哋当然有优势喺度啦吓。咁啊，我哋可以去埋下一张相，可以望一望啦。咁啊，呢个就系寻晚啦吓，头先我哋喺出面都即刻交流完，喂，场波都咁好睇，竟然系欧霸嘅赛事啊！ 而家系， 系啊， 我哋呢个芒可能睇唔到，不过如果大家留心啲，应该啊 OK 啦吓。咁啊，呢个就系欧霸啦吓，16强嘅对碰啊。咁啊，我不如读一次啦，我惊大家睇唔到啦。咁啊，最高咧就系阿尔克马尔的安置啦吓。咁啊，下边呢个就系保加利亚嘅代表啊，卢多格德斯啊， 系上届嘅保甲嘅。保加利亚联赛冠军嚟嘅， 咁啊会对住华伦西亚嗱呢队咁嘅劳多格德斯啦，即系保加利亚嘅代表，其实佢系淘汰拉素嘅，两回合4-3嘅，寻晚 哇真系估唔到。 寻晚我就唔系睇即系视像，我唔系睇直播嘅。不过呢个咧，我记得佢系拉素一开波系1-0领先2-0嘅，跟住后尾佢反追翻3-3，咁啊总比数4-3淘汰呢个意甲啊退色劲旅啦吓。 系 下边就有波图对拿波里啦，其中一个最神关。关注嘅啊 match up 啦， 哇！呢、這个真系欧联嘅戏码嚟嘅呢个。 哇！拿波里寻晚打到即系吃尽苦头，对住呢个史云斯系去到70几分钟，系靠希古恩一射破网，先叫做攞翻个出线权。 你讲下拿波里，阵间再讲啲嘢。不过我哋数埋落去先啲赛程 啦。咁啊，里昂啦，对呢个帕森域陀利亚啦，如果大家有印象呢个捷克嘅代表啊，帕森域陀利亚，其实佢欧联咧分组赛同曼城啊、拜仁啊咁啊同组啦吓。 系。 哇！呢、這个跟住好啊，呢个对抗、這 個、西维尔对贝迪斯。 咁啱抽正又打比喎， 其实我怀疑拍天嚟玩嘢嘅，不过我哋 打比。 我覺得玩嘢嘅真係呢個，不過再讀曬所有嘅賽程 先。直頭玩嘢啦，咁啊下邊仲有熱刺對住呢、這個、哦、啊， 奔飛加， 奔飛加啦，奔飛加上屆嘅亞軍嚟 嘅嚇。嗯，咁啊仲有巴素利啦，瑞士嘅代表咁啊對住薩爾斯堡啦，咁最低就係祖雲達斯對費倫天拿， 肯定玩嘢啦， 即係拍啲嚟真係玩嘢嘅。 打完西甲而家打二， 唔係你真係好聽啲就話最少有一支西甲，有一支意甲嘅球隊、可以入到8强，其實你根本係仆街真係。 唔系嗱，我咁样讲啦，嗱而家咁样大家睇到16支球队啦吓，大户咧就意大利、西班牙啦，各自咧就有3支嘅，咁啊唯独是佢哋两队咧有两个内控喎，西维尔对贝迪斯啊，祖云达斯对费伦天拿， 即系 嗱你换句话咁讲咧，其实八强咧佢肯定唔会有3支同一个国家嘅代表喎，即系排面咧摊到好晕， 唔系即系佢咪。即系你正反两面咁睇啦，你而家你反面嘅嚟噶嘛？咁啊，确保你亦都可能咧，即系最起码有支入到去8强，就唔会话你3支都反完啊嘛，即系咁样样。 啊，但系点解佢欧霸杯嗰个抽，即系呢个抽签同欧联又唔同嘅咧？因为欧联 set 好晒，又唔准同一个国家又抽埋一齐啊，即系有啲规矩，但系而家系 唔系个32强咪冇咯？ 32强冇，32强。 而家去16强啊嘛，佢16强嚟有咯。 唔系咁样讲， 即系喺淘汰阶段嘅，去到淘汰赛嘅第一个阶段嘅时候咧，就唔会同国撞嘅。 哦，哇！ 即系觉得有啲奇怪啦。即系虽然话啊，戏码好睇啊，又有打比啊，又有意甲内讧啊，咁但系。 即係其實即係好似令到啲球隊嘅機會好似細咗咯。 細咗啊！嗱，咁啊，講埋啦嚇，仲有兩支球隊咧，就葡萄牙啦嚇，呢個波同賓菲加，跟住咧英格蘭、荷蘭、俄羅斯、保加利亞、法國、捷克、瑞士、奧地利，各自有一支。得我咁啊，冚唪唥講一抽講出嚟咧，我真係要唞氣嘅。咁多國家都可以入到呢個啊歐霸杯十六強， 但係咧， 但係啊。你睇下個質素咯， 係唔係？我覺得咧個質素嗰度咧，即係你話起碼有咁多名牌球隊咧，就係、是、可以保證到呢個歐霸嘅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吸引力嘅。我覺得今屆做 我諗都係近呢幾屆都未試過咁多啲大牌球隊同時間存在喺呢個歐霸。 但你至少而家咧，你要擔保熱刺啊、祖雲達斯啊。波圖啊，或者傳統好多人中意嘅呢支華倫西亞啦，華倫西亞係好多西甲球迷都好中意呢隊波嘅嚇，即係雖然未必最中意，但係唔知點解心底裏面梗係想呢隊波咧進一級就可以再進一級咁樣樣嘅嚇。 有種親切感啊，華倫西亞 坐強扶弱甩嘅代表咯， 佢哋叫做曾經都威脅到巴塞、皇馬嗰個地位啊嘛。 點解我哋德國嗰邊係而家講埋佢定係陣間先講？ 德國嗰邊啊，呢度歐霸完咗啦，咁啊不如去埋德國啦。嗱，點解提德國咧都要喺歐霸度補？冲嘅后裔，欧霸十六强咧就冇德国嘅代表啊！嗱，画面可以翻一翻嚟先啊！嗱，咁我哋今日开咗 topic 啦，咁啊列德甲列强就并不强啦吓，咁 啊 有请呢个 topic 嘅作者，不如你解解话先。 唔系即系嗱，我睇埋前晚欧联，睇到欧联啦，法兰克福就喺欧霸就唯一一支喺32强嘅呢个嘅德甲嘅球队，不过即系佢哋唔好彩啊，对波图2-2、3-3咁样样系嘛，即系有少少唔好彩嘅，即系呢个要。为他们讲返争返口气，因为他们今届德甲的成绩就比较中下游一点的。咁其实以打出来跟波图咁接近的一个的环境底下呢，即已经是值得鼓掌的。不过你拉匀你的成个德甲现在呈现了个什么问题呢？你那个球会的制度，你不容许有些外来的一些金元的班主去撑大成个联赛。OK， 你确保到你的营运健康，这个是要赞的。即是这个长远发展是可以的。但是你整体上面呢，而当因为有其他国家的聯賽他們是容許那些金元的足球這樣去做的， 例如英超啦， 或者是法甲現在的，雖然法甲重税，你當然有些顛倒，你這樣的對比之下你一定會出事的。現在就是你現在整個德甲不用說，大家知道就是德超那兩隊而已，還要多蒙特都要看看今屆完了之後會不會真的所謂很多球迷說的聲散， 我覺得回 即是根道簡、啊、利雲道夫斯基走了，根道簡、啊、或者你說甚至乎 萊斯 真的很危險，是是是，你高普幾勁都好，大佬你沒 有高普都要走啊， 高普都走了 OK， 高普去哪裡？ 曼联话想冲佢 啊 ，OK， 曼联就好多人都想要， 只系想要 曼联全世界有咩人佢都想要嘅。 但系我哋讲紧嘅史浩克04、利华古信已经系叫德甲列强啦。我哋德甲列强出到去， 俾人炒 系咪？俾人炒？喂，有好多球迷辩护话：喂，你对住嗰啲系巴黎圣日耳门、皇马咁多钱，但我唔理，你上得欧联呢个级数，你就唔应该呈现一个咁大嘅差距俾我睇得到。 唔系直头， 如果唔系你冇资格， 同埋一场过嘅比赛啫，又唔系打联赛，我觉得冇理由会咁样嘅打法咯。 即系好似当日评述员阿邱仔都话：喂，冇理由去到淘汰赛阶段，好少见到呢啲咁大差距情况，除咗当年即系唔好意思即系对人又对事啊，罗马。系嘛，即系惨败1-7嗰场俾曼联啦，你 都 系。 唔系罗马主场都赢曼联，你咁样讲啦吓，赢2-1嘅。 但系你而家讲紧系你主场，你主场先四蛋系输俾巴黎圣日耳门嘅利华古信，打到毫无火气。嗰、那个利华古信嘅中坚奥马托帕克，三届之前咪两届之前都话唔应该用呢啲人，唔应该重用嘅，到而家仲摆喺度，换咗咁多个教练，呢、這个人都仲喺度。OK， 史浩克04对佢，大家对佢进攻能力有寄望嘅。有寄望嘅，因为你有法芬，有亨特拿，有戴斯拿，系咪啊？即系你一定有寄望。但系你后边嗰、那个，你后边嗰个指责嘅后防1-6，简直收家。嗱，好啦，已经系枉为德甲列强枉称，但系原来你出到去，你同人啲班霸撑咁远，好啦，咁我就直成我直成壮大嘅就系话，呢一扎所谓德甲列强嘅球队摆到欧霸，都未必有竞争力。都未必是竞争力咁强。嗱，我哋睇翻，其实近依喺2005-06嗰届开始，以至去到2009-10嗰五届嘅赛事里边，每一届最少四强系有一支德甲球队，甚至乎两支啊，四强啊，都系仅此而已，仅此而已啫。去到四强，好啦，自从近依三届对上嗰三届开始冇。 冇上屆得一隊史特加打到入最後十六強。喂，講緊而家唔係歐聯啊，係歐霸，即係話你德甲其他叫做中游啲嘅球隊，或者係一啲二線啲嘅勁旅，出到去同人哋嗰啲，我睇過一場利華古信對賓菲加嘅賽事上屆，雖然個比數加埋輸1-3，但係你睇翻嗰個技術場面嗰、那個差距係好遠好遠。嗰支先歐聯球隊，利華古信你一支歐霸裏面嘅中間球隊啫，都係嗱德甲呈現呢個差距啊！嗰啲大牌出到去，原來喺歐霸都唔能夠作威作福，咁你擺到佢哋上歐聯嘅時候，係啊，歐聯出咗線啦。咁問題就係你睇下你撐幾遠，撐幾遠？ 唔係我咁樣總結咧，即係嗱，大家睇有睇利華古信對巴黎聖日門啦嚇，嗰場比賽，喂，佢半場咧，即係嗱，我哋兩回合比賽90+90180啦嚇，佢踢完45，即係嗰45講緊係喺你自己主場踢，就已經玩完啦。即係你踢咗1/4就可以宣布你嗰180分鐘已經玩完，打嗰啲唔使踢。斯洛克零舍仲更加離譜，21分鐘2-0，作主場輸2-0，即系180/21嗰個程度咁快玩完，我覺得我完全冇打。我講咧，我俾你聽嗰日我兩場波一齊睇，車仔對呢個加拉塔沙雷，跟住皇馬嗰邊兩場一齊睇，好快交叉得專心睇摩連奴嗰場，完全係我話覺得，即係我以為咧係對緊嗰啲皇馬喺西甲啊，對緊嗰啲 艾 美利亞嗰啲咧，喂。咁快玩完嘅，平時我哋就係開波等入波嘅，差唔多咧。我睇到新坦拿比賓斯馬拍得個，哇！你西甲嗰啲隊，嗰啲後衞都唔會咁樣犯錯噶嘛，好誇張個程度，完全你唔覺得係即係大家歐聯十六強對碰緊，仲要你藍色嗰隊小黑零舍主場，係咪完全係冇得打？ 其實你睇翻德甲嘅球隊出到去咧，你完完全全咧，你會發覺有個問題，即係唔好計零零舍舍超出嚟嗰兩隊啊。喺嗰個速率啊，喺個中後場嗰個跟貼人哋嗰個節奏嗰樣嘢咧，係完全甩碌嘅，即係你冇辦法跟得到。你利華又係咁，你唔係即係我痛心嘅一樣嘢，即係我咁支持德國，但係即係你睇到而家德甲其實係失去咗個平衡嘅。即係如果你話俾人聽你財政穩健嘅一個聯賽，但係你啲球隊出到嚟係咁樣樣嘅話，其實都唔係好事。即係你要變相更加似蘇超，西甲都冇你咁過分。西甲每一屆起碼都有啲球隊中游。球队甚至乎而家贝力斯系榜尾西甲，佢一样系可以喺一啲咁嘅叫做第二欧洲第二杯赛嗰度攞到一定嘅成绩，系嘛？咁你咪睇下啦，即系如果咁样以加减数咁样去计，大家中游困中游，你德甲已经输晒俾人哋，系咪？再唔好话热刺嗰啲，大家好似好睇死英超今届喺啲欧霸欧联嘅表现咁样样噶嘛，系嘛？即系好似想就一队英超入十六强或者入八强都冇，但你睇翻热刺出到去嗰啲。你邊度夠嗰啲波打啫？你而家成個德甲，你個球速太慢啦！我覺得依個係你啲球員，特別係後防嗰班、中後場嗰班，你出到去歐洲，你面對翻啲真係喂堅嘅嘢咧，你完全跟唔到人哋個節奏啊！你點踢啊？ 可唔可以咁樣講咧？嗱，德甲啊，幾間球會都其實搞得好好啦，即係數字上啊、營運各方面其實都係向上升嘅，但係反而咧佢哋出到嚟真係困波啦，嗰個表現咧就反而唔夠人打，係咪其實有少少本末倒置咗咧？即系我又唔夠膽完全100%話佢屎波，但佢真係為大家三四位咪困三四位咯，你又唔夠人打， 係嘛？即係你話冇錢嘅，你西甲嗰啲直情係咪啊？舊年話贊助攞跑嘅係咪啊？華倫西亞嗰啲咁啊？你即係你而家貝迪斯又榜尾都冇錢㗎啦，西維爾賣走咗幾多人啊？賣極佢都冇錢嘅，哦個班主自己有份落格啊嘛，因為 OK 咁樣你睇落去嗱，就以嗰日史浩克04嚟計嚇，嗰六號嗰左邊嗰辛拿斯咁，我都唔知佢踢乜。巴爾要放你就放到噶啦，佢都唔係揼住去噶啦，已經係咪 ？OK， 我承認內田篤人嘅缺席咧，係一個幾大嘅影響，對於成個防線，即係你防線質素唔高，你仲要冇咁健主力嘅話，但係係唔係咁啊？ 唔係啊，我覺得個差距咧，嗱，皇馬我唔夠膽，即係皇馬同小黑零舍，我覺得都 OK。喂，你皇馬起碼咁多屆歐聯冠軍啊，喂，你巴黎聖日門對利華古信嗰場波，利華古信就連運個波面對面傳波，喂，嗱，好多人話巴黎聖日門贏到2-0、3-0，咩放你啫？我覺得喂，人哋係少少都唔放俾你，我領先咁多都唔放俾你，你結果全場三射零中，一腳中籠都冇，控球又輸，乜嘢都輸，犯規多過人哋。哇！你就嗰、那個，我即係頭先話一面到嘅情況咧，真係冇得傾。 即係嗱，古信今屆德甲本身都麻麻地啊。其實出到歐聯差就預咗噶啦，佢哋 唔係佢成德甲個排名就唔差。 就是、因為其實是有些好彩咯，見多蒙特今屆係咁多傷兵， 多蒙特今屆聯賽跌咗鍋係真嘅， 所以利華古信好似好好咯，攞第二啊嘛而家。 唔係你咁，你咪就係話咯，你睇排名呢啲已經係零四又排第四，咁依啲已經得搭列強啦。 佢哋啲利華古信係咪斯威克零四嘅陣容係根本連？二流的都未必是 未得的，我 覺得鄧呢個聯賽危險喎。現在這樣看，當然他的聯賽不會冧不會破產、嗯、不過你看下那個競爭力下去這樣，就算拜仁現在這一刻真的停止五年之內不跟你德甲挖人，你都追不到。 你阿文傑突然提一提拜仁，因為我想起拜仁就而家踢緊呢個十九分啦、啊、其實拜仁呢個獨大情況，佢嗱佢史奧克零四刮咗個紐亞，跟住喺你多蒙特刮個古沙或者國斯啦。喂，其實呢個係咪拜仁又可以呢、這個風氣咪拜仁造成咧？嗱、啊，你三四位嗰啲唔夠人打，係因為拜仁刮走你三四位啲主力啊嘛，咁變咗拜仁係好得衝入決賽啊。 係啊， 係。即係炒你巴塞赤球，但其他嗰啲 咪有啊，所以咪有 Anthony， 所以咪有人咁認為，其實拜仁救咗成個德甲球壇啊嘛。 幫佢幫德甲賺分咯，喺呢個歐洲足協嗰個。 佢要攞你嘅就係佢要攞翻嘅就係獎杯名譽分數，咁但係我幫你哋就救你哋於經濟於困境啊嘛。 我成日覺得咧，即係我你唔好話我啦，拜仁我成日都同以前嘅南華會好似，佢根本咧係即係集國家嗰啲兵器於大成。 就保送他们出去打欧洲赛，是保送拜仁出去打欧洲赛，即是整个德甲就是养拜仁打欧洲。 根本你整个国家的好东西就被拜仁在这里立这里立这里立这里立这里砌到最靓。 最重要的情况就是其他球队没有主力了，他们又不肯给多些钱去买一些好的球员回来，只是买一些退、走下波或者一些 失數 埋嗰啲歐洲二線國家嗰啲球員， 但又或者咁，因為佢都係受制於佢嗰個入，即、就、係、是、入一啲外援球員嗰樣嘢嘛。咁你諗下，我嗰件最靚嘅貨賣出去啦，一係我就等十年一遇嘅青訓，一係我就求其執一件替工打住先嘅啫。 係啦，阿橙，所以兩樣嘢，所以當年即係之前嗰幾屆嗰兩屆。憑一個幾廿萬歐元執翻嚟嘅鄉村真絲可以砌低拜仁嗰兩屆聯賽冠軍，嗯、你話你可想而知對於拜仁嚟講係何等奇恥大辱？ 但不是經常性發生 的，雖然這個不是經常性發生，鄉村也不是去了拜仁，是不是？但你說回阿橙那件事就是沒辦法，你說的就是財力問題咯，你整體上面的財力，是不是？你不會像英超，我們那晚都說緊，哇，你一隊升上英冠升上來的都拿10億港幣了，是不是？即你怎樣去比二呢樣嘢冇㗎嘛。咁你個聯賽點樣玩法，你個獎金分配制度，你個電視嗰個錢有幾大，同埋你會唔會改一改呢？ 不過我覺得即阿橙提到呢個呢， 入場資格 其實係咪另一個結構問題呢？我哋即係唔俾咁多錢買人啦，咁將個 focus 就放喺你自己培訓啲本土嘅青訓球員啦，咁其實又可以套返去另外為國家隊提供人才嗰個問題喎。即係所以我覺得就你有辣有唔辣嘅，咁可能今屆得個杯世界盃，又可能因為你啲青訓打得好，個根基好啦，咁就打到上去囉。不過就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要掹到好遠。 咁好苦，成個問題就好苦。即係其實本身德甲培訓青年人才喺近呢十年嚟有一個低谷走翻上嚟，我即係幾可肯定，冇啊！地球上面冇另外一支國家，佢哋嘅國家培訓係可以十年之間從一個低谷就掹翻上嚟。 同埋日本， 仲有咁多人才，同埋乜人才可以外流去其他嘅地方地區聯賽效力？以往德國或者西德嗰陣時嘅盛世都做唔到呢一樣嘢，係可以流咁多出去，係咪？即係你而家講緊，譬如話一隊阿仙奴已經有幾件德國兵啦。以前咪最多可能史泰力克嗰啲去皇馬，跟住納沙去皇馬，但係都已經唔同年代啊咁樣樣啊，即係可能一個半個啊咁樣樣，即係而家就可以做到咁豐盛，但係豐盛於外，但係你個聯賽就其實係好。唉，我都唔識講嘅真係，好有少少痛心嘅真係。 有網民就話拜仁輸嗰邊贏緊啦，都仲冇有咩人可以威脅到佢啊？ 講緊歐聯定還是嚟緊嗰一晚？ 佢嚟緊嗰晚係啊！ 我諗係成個德甲聯賽啦，不如咁講。 都冇懸念啦，已經睇到。 是差不多啦，我唯一想講提出就是呢個德甲可能同亞洲呢邊嘅 J League 有少少相似，因為其實你睇翻咧啱啱嗰年亞冠，其實日本球隊都唔多，係打到最後柏萊數二輸埋俾恒大啦。咁你睇翻德國唯獨射對拜仁，但係咧佢哋自己嘅聯賽搞得好好嘅喎，咩兩年赤字就要取消咗球會資格啦，即係講緊就 J League 嗰邊啦，一樣搞得好好個聯賽。不過咧係你嗰啲隊咧個能力係咪又得咧？咁又可以揾由我自己請教 Billy 啦嚇，即係我哋講緊就係。我哋日本通嘅主持啦 ，Billy 啦，咁啊，不如 不過德甲即係講翻樣好，佢哋好處嘅地方就係佢哋個上座率入座率真係好高好高。 Okay, 這個是即係呢個係上升得好緊要。呢、這個 球迷係支持嘅，即係而家講緊佢哋出困其他歐洲球隊，其實你即刻現曬形，呢、這個亦都係事實。 好，咁啊，德甲嘅歐洲代表講到呢度啦。咁講完德國歐洲代表，不如講講英格蘭啦。大家都四隊波，係咪啊？ 歐聯咯。 咁啊，揀隊講。 大家認為邊隊表現最差呢？毫無疑問咧， 曼聯。 曼聯。 系 阿橙冇意義啊！ 我好似一個中立旁述啊！我曼聯都打得真係唔係咁好嘅， 咁即係點啊？你講啊！嗱，俾你講啊！ 我反而我見到咧晏晝嘅時候咧，我就睇咗條片，佢就講緊咧曼聯嗰日對嗰日嘅表現啦，就話係呢個佢就輯錄咗阿鄉村真絲落場出嚟之後咧，嗰三十分鐘嘅表現咧，好奇怪喎！嗰條片都幾精心製作啦，但真係見到咧有啲情況咧，阿鄉村真絲咧係完全俾佢成日對波係。啲人係攞咗， 我相信呢啲片咧係陸續會有嚟 嘅。即係完全見到鄉村真絲咧，啲走位啊，啲位咧係倒過靚。 可能主角係馬達啊嘛。 咁啊，都我覺得都真係好反映到嗰場點解就算換咗鄉村真絲入嚟，都好似冇起色咯。我覺得完全嗰條片都已經解釋得好清楚。 有冇人會認為除咗因為曼聯嗰場波一出嚟嗰個思路係比較保守、過分保守之外，突然間唔適應冇咗馬達咧？ 我覺得冇乜關係， 冇乜關係， 因為馬達嚟到呢都係踢咗幾場波嘅。 我反而覺得呢場波我自己嗰個重點咧，我擺喺對方打得好。嗱點解咧？因為你奧林匹克斯咧，我呢場波翻睇嘅計埋直播嗰場啦，睇咗三次。 好， 我留意第三次留意一樣嘢就係、是、呢一、這個開波由0000開始啦嚇，去到咧曼聯，你哋估下啦嚇，俾三秒時間你哋估，曼聯第一腳喺對方半場面對面成功傳送係幾時啊？3、2、1，7分28秒，是去到過了7分多鐘才有第一腳，是朗尼很辛苦回到一腳給華倫西亞。你看到頭7分多鐘奧林匹克斯一出到嚟是真的壓到你要射波又射波，要出波又出波，要搶波又搶波。根本呢你曼聯的中場卡域克、卡瓦尼、朗尼、雲姆斯好冚慢過到半場呢轉不到身的。他這個壓迫 我覺得啦，雖然我不是經常看奧林匹克斯，我覺得這個歸功於他們西班牙就領了米高啦都幾似西甲隊，奧林匹克斯咁樣打起上嚟，又有技術啊，有組織啊，轉邊有板有眼。 哇！同埋前面嗰三個 米高嗰陣時，西班牙名將嚟嘅都係真係。 我睇翻資料啦，我冇睇佢踢波啊。西甲最佳球員啊，等等佢都攞過好多即係個人獎。 唔係我覺得曼聯 的樣子， 你的樣子啊！ 唔係我覺得曼聯呢場波咧，係咪真係怕輸咧？加上作客咧，成班咧褪到好後，跟住俾好多空位奧林匹克斯嗰三個箭頭咧，有好幾次咧係大波係推進咗好多馬再射埋。都好似冇人嚟逼佢咁樣 嘅。我未曾睇過一場波係里奧費列南同埋維迪之間嗰個完全係失魂合拍嘅程度係去到咁樣樣嘅，好似完全未夾過，即係好久流嘅水平。佢兩個冇，就算你話而家點樣年紀大傷患多，你都冇可能係咁嘅表現。有試過下半場一出嚟有兩下橫傳，大家之間好似係唔知你俾我嘅喎。 係啊， 係嘛？喺咁，但係講緊係自己禁區邊對出少少嘅啫喎。喂，老細，即係你咁樣樣，你真係某程度上是很抗拒緊一些嘢，成隊波咁抗拒緊啲咩嘢啊？ 技術係莫耶斯講完話想可有機會攞歐聯冠軍之後，成隊波反而個唔知係壓力定咩咧？打我咁樣咧，因 為哦，你覺得有壓力，因為咁樣 不過今日好多報紙都已經都聽到阿文傑講嘅，我聽到啦，因為今日都好多報紙啊都流傳啦，就話啲球員咧都係繼續有心 hea 踢嘅嚇。 有心吃踢， 系啊，佢因為嗱，即係嗰啲報紙啦，譬如佢嗰啲都係啲小報嗰邊嘅英國嗰啲都講啦，就啲球員其實都不滿啊，莫耶斯種嘅戰術嘅，咁但係你又要聽 order 嘛，佢咪專登聽 order。就兩翼出兩翼做波嘛，咪繼續一直兩翼做波咯， 係要做翻身啊！阿橙，你學 hea 踢就，我覺得就算輕輕有啲都好，我覺得咧係唔夠踢。都會 hea 踢喎，呢場波就喺 夠踢啦。 我覺得唔夠踢喎，你睇、你根本你發揮唔到嗱。頭先冇咗馬達，可能係其他因素啦。咁啊，佢幾個即係可以串連成個中前場嘅球員，讚奴沙、鄉村就唔知點解唔出啦嚇，或者可能都唔係莫耶斯心目中最理想嘅球員。結果咧，佢成場波咧，第一腳中籠。 完全運送不到整個中前場華倫西亞、楊格、朗尼雲每支幾個呢自己踢緊自己的，冇一個聯繫喺度嘅，冇個組織性嘅。跟住紅魔仔話想佢入英格蘭國家隊嘅卡華利咧一籌莫展嘅。 卡華利今屆真係跌咗好多， 係完全即係咧佢個中場大家雖然話齋曼聯打開兩翼出波啊，個中場中成日都輸㗎啦，算啦咁多年都係咁喂。咁但係你而家出到嚟，大家記咩得中場得天下嘛？結果你咪自己承受翻俾人笑咯，都爆出最大冷門係嘛？歐聯十六強 可以話，因為大家期望其實係睇到曼聯應該呢條籤係最好嘅，即係賽前啦嚇。咁而家踢出嚟就梗係即係踢係最差嘅一隊表現啦。但係咁樣講法係曼聯因為實在太差啫。我仍然認為嗰晚奧林比亞高斯嘅表現咧，真係一隊極之二流嘅球隊嚟嘅。仗势用命咁解，即其实去到下半场最后嗰十五分钟咧，曼联系攞翻晒个主动，加上嗱讲紧乡村真丝个问题啦。阿橙睇到嗰条片，我就唔知系咪即系喺某个角度去剪辑啊。我睇到乡村真丝有两三下督一啲直线咧，其实系创造到啲机会或者间接创造到啲机会俾自己队友嘅。呢个系亦都要睇翻当其时奥林比亚高斯可能搏得太尽啦。呢队希腊球队，其实去到末段嘅时候咧，有少少系跟唔翻个节奏嘅。 我覺得是收邊喎，因為我覺得是收邊。 好老實講，雲佩斯左腳吸落嚟，右腳打飛機嗰球，呢啲係你完完全全離開曬嘅，即係佢跟已經不能夠再緊貼曼聯嘅球員嘅。呢、這個我覺得體能上面有關係。其實咁緊張嘅賽事，個消耗大，唔係怪奧林比亞高斯啲球員、其實你本身係真係低半線嘅。係嘛？你將士用命，你打得好，兼及對方打得太差。其實奧林比亞高斯都仲係一隊二流球隊，我自己會咁睇。雲佩斯嗰波把握到，喂，又唔同咁講法。嗱，而家我哋講緊英超球隊喺今屆歐聯嘅前景，即係我哋仲要預計埋佢下回合係點樣踢。 我啱啱都想轉呢個方向，喂，你如果雲佩斯你右腳嗰球波，你唔係打飛機，你一針見佢碰入咗嘅，喂，2-1球再入球，又縮短咗一球差距，你翻到奧脫福真係唔係講笑，你翻咗喂，你而家2-0同2-1咧，啲球迷都真係。心態上都唔 差好遠， 因為歐聯始終有作客入球嗰啲咧，或者主場嗰個影響咧，一球半球嘅關鍵性都喺度。因為呢樣嘢阿摩連奴佢自己本身都好強調啦，即係變咗佢，所以你見佢喺歐聯啊，摩連奴自己會個計算都計算得好盡啊。 冇錯，所以好似我哋嘅網友阿 Joseph。咁佢都話喂唔好再俾楊格打啦，我都覺得係楊格呢個人即個作用已經係化為虛無㗎啦，我覺得已經係。 我覺得點解楊格正選得可能係真係聽話就純粹。 最搶眼你知唔知邊次啊最近。 插水啊！ 咪就系九斩八十一场，九斩八十一次里边，杨格咪斩波最多嗰个咯，最抢眼佢咯。你除咗之外冇好嘢做过吓， 成功率咧、 成功率唔好计啦，嗰场好唔好先？ 其实都沃耶斯都冇咩人可以用到噶啦。 唔系，但系咁样讲啦， 但系赞同晒佢用， 佢真系乡村真丝，佢真系唔识用。乡村真丝可以帮到佢，我真系 佢喺眼中乡村真丝左翼嚟咁。 唔系，嗱，嗰日乡村真丝落到嚟嗰啲传送就系你成场曼联睇唔到嘅嘢。 佢唔中意用就係唔中意， 係唔中意啦嚇，即係呢要改一改， 因為馬達唔喺度先用佢嘅啫。 好，又計翻落去預計次回合嗰陣時啊，就係因為始終曼聯係翻主場，同埋我睇佢臨尾呢十五分鐘作客，其實臨尾佢應該起碼係值得追翻球嘅，佢把握唔到啲機會啫。咁如果你睇過咁嘅形勢，你話一開波曼聯個主場如果積極翻個心態，我會仍然支持曼聯出線。 我覺得少過一半，即係曼聯能夠成功翻盤個機會率少過一半。嗱，第一就係我頭先話齋，我覺得咧佢嗰個奧林比亞高斯嗰個壓迫啊，西班牙式嗰個打法咧，黑到曼聯嘅。呢個第一，第二就係你曼聯其實你擺埋個鄉村咧就冇噶啦，係嘛？你 扎奴沙咯， 係咯，冇嘢再加噶啦。扎奴沙極其量，但係咁你如果擺得扎奴沙鄉村，你冇咗一份底線出波華倫西亞噶咯，係咪？至少要俾獎噶嘛。咁我。喂，兩球喎，係嘛？曼聯奧脫福今年表現，大家有目共睹係咪先？ 我自己認為曼聯如果呢場波一出翻嚟，即係次回合個決心大咧，有足夠本錢去追得翻，但係問題唔好再失作下入球啫。 係啊，因為你入一，你要俾人入一，你要入翻人四喎。 即係好簡單嗱，你睇翻奧林比亞高斯嗰兩個入球啊，嗱，其實大家認為奧林比亞高斯有幾多好近磅嘅差事？你粒啊？ 唔超过三个， 真系嗰两个入波系最。 其实又冇嘅，奥林比亚高斯冇好近磅嘅入波差事，入嗰波 省仲自己省仲杜明基基基斯入個波，喂佢都係左腳擺一擺，如果唔係嗰個內勢，你覺得迪基亞搏搏到啊？我覺得搏到喎，或者已經係去唔到迪基亞個位，已經 block 翻出嚟。OK， 祖爾金堡嗰個世界波係射得好靚，呢個靚仔好乖，但係。 呢、這個靚仔好乖， 禁區外嘅射門， 阿仙奴嘅球 作為阿仙奴嘅球迷嘅角度去睇，唔係但係講真一句，佢嘅踢法都暫時都仲係有少少衝嘅啫， 好好幼嫩咯， 係比較有幼嫩嗰啲。 講開祖爾金堡咧，我 冇喎， 我專登 係呢兩個山先咁近薄而俾佢把握得到啫嘛。其實奧林匹亞高斯贏2-0，大家哇歡天喜地，啲反曼嘅球迷哇歡天喜地。但係講真一句，奧林匹亞高斯有幾多好？威巨威胁嘅 chance，Anthony 你睇咗三次系咪？ 系啊， 有几多？ 唔超过三次。 咪系咯。 我想补充，祖尔金堡大家知道啦，阿仙奴嘅借将啦，九二年出世。其实有冇留意咧？大约喺半年之前咧，呢、這个世界杯外围赛，哥斯达黎加对美国嘅世界杯外围赛入边咧，哥斯达黎加系赢咗场波。我印象都系3-1嘅。佢一下插水犯规，系走埋去，好似系比士拿走埋去美国嘅中间比士拿后边咧，突然间行过之后自己跌低，跟住换咗对方一张黄牌。跟住之后咧，美国嗰啲体育嗰啲组织嘅话违反咩体育道德啊、精神之类嗰啲。佢细个我92年学埋啲咁嘅嘢，学埋阿华汤根嗰啲咁嘅嘢。 咁呢个你自己检讨啦，你咩执落人哋嗰度啫？ 唔系、啊，我插水、啊，影低嚟、啊。 跟细唔细个你冇关系， 同埋呢个有关系。阿陈，你教书你知啊？ 哇！你唔系唔好揾自己嚟躲，咪揾问郑少聪先啦。呢、這个翻去吓，揾问郑少聪先啦。哥斯达黎加小国脚系嘛？ 不过我自己觉得， okay. 不过我自己觉得啦，曼联咧第即系次回合啦，翻盘机率唔高咯。我觉得佢都系会系有系一定会入到波赢波咯，但系赢波出局格咯。 我觉得 你好狠毒噶， 咩曼联 即系人3-1咁啊？ 好好兴讲呢啲，我捉佢赢波，但系赢波出局。 咩曼联个？我最担心曼联问题系咧，佢想要有佢想要有决心表现出嚟，但系今届系好多时系明明一啲佢系狮子扑兔细嘅波咧，佢做唔到嘅。佢上到水晶宫咁，其实佢应该可以炒佢几球 嘅。其实咧，我觉得咧，曼联今季咧，我真系成日觉得佢好似上季嘅利物浦咁样。 反而水晶宫嗰场咧，我觉得查马克叫跌艾夫纳个12码、哦，有啲警棍， 有就有啦。 查马克呢条友有啲嫌疑，所以底蕴加唔要佢。 唔系咁，阿咗你表态先。 我觉得曼联未必得啦。 嗱，我哋呢边三个唔得啦，文杰就觉得 O K 嘅。 曼联仍然出线机会比较高啲。 我都唔得啦，都。 你都觉得唔得 ？O K， 佢嘅态度好明显。 即系我觉得咧，曼联咧， 佢就把孙道要瞓低落张台度嘅感觉。 唔系佢，即系我觉得佢话斋赢到波嘅应该，但系咧，我觉得佢仲系咧，因为咧一两个作下嘅球咧咁出局。 哦，咁即系阿峰咧都觉得大家咧曼联再输一场嗰张嗰张咁嘅相咧，就应该都唔使出住嘅下一场。 唔系，系赢波出局啊！ 今届曼联系一有呢啲咁嘅压力咧，仲衰咯。 系咯，同埋咧， 佢唔知挥水以前嗰队啦。 同埋而家莫耶斯咧，最大问题系咧涨水不和。你如果要真系要第二回合要喺奥地福要翻盘咧，你最紧要咧系斗翻正成队波嘅发挥先。 嗯，喂，但系咧，我觉得好搞笑，因为咧好多人咧而家就喺度讲啦，我真系好想知道啲曼迷嘅心态啦、 哎、 因为而家啲人咧就话咧阿莫耶斯嘅最后通牒咧就是次回合啊，如果系次回合。就都輸埋嘅話咧，都得嘅咁樣。 係， 如果你係曼迷嘅話，咁你究竟係想輸歐聯？ 好，嗱，我回應下先。阿Jason關就話西班牙都係用10年嘅時間追翻著啦。咁講唔同法。嗱，點解咧？西班牙從來未跌過落一個谷底。其實我哋睇到由你話自從82年啦，1982年西班牙主辦世界盃開始，佢一路都 keep 住一個平穩嘅水準嘅。反而係大家對佢有寄望嘅時候，佢未必交得出貨啫。即係最好表現嘅西班牙就係、是、其實係去到1996年歐洲國家杯，其實佢哋八強對住英格蘭，英格蘭嗰屆主辦國其實係幾乎可以淘汰英格蘭嘅嗰場波，英格蘭靠射12碼贏嘅啫，西班牙，即係其實西班牙從來冇跌過，02年去到日韓世界盃。佢哋都枉死喺呢個南韓手上， 12碼 俾兩球，兩球嗰八屆好似冇。 祖亞坤嗰個冇出界，摩連迪斯嗰入球係成立嘅，係咪夾硬吹走佢 ？OK， 祖亞坤自己射失12碼， 冇跌過。所以你話佢10年內追翻上嚟，唔可以咁講，唔可以咁講，佢哋冇。 即係佢哋只係變得更加強，但同嗰陣時嘅德國跌到落谷底係兩回事。而你由谷底扯到，即係再扯遠個距離，再崩翻上去，而家緊貼住西班牙，即係嗰個追嘅距離其實大過西班牙，喺一個起碼中間位再升翻上去。嗱，即係呢個我有少少唔同意呢個講法嘅。OK， 咁啊兜翻去我哋嗱，曼聯就 4-1 OK， 講第二隊啦，即係 我嗱咁樣，我唔俾你講阿仙奴住，因為咧有我有啲朋友成日同我投訴，點解成日講阿仙奴咁？嗱，不如我嗱，我 點解成日講阿仙奴？哇，阿仙奴我另外分開講嘅喎，大佬，我另外特別節目講嘅喎，常規節目我好少講。 總之你係你講啦，係啊， 我都其實大家統計落去，由第一集嘅呢個熱血大球場到而家，我講得最多嗰就係曼聯同埋拜仁。 系嘛？ 今年曼联特别多 啦。咁样即系咁，不如跳跳车仔先咯。 系咯，我就啱跳车仔，因为咧咁多队咧，我觉得最大机会咧都车仔嘅，因为我觉得 最明 嗱，首回合就1-1啦，加塔沙雷同呢个车仔打成1-1平手。我觉得一样嘢嘅啫。以我了解摩连奴嗰个程度咧，摩连奴如果佢打呢个欧联淘汰赛咧，你第一回合打完啦 ，OK， 首循环打完啦，你嗰个出线权咧落咗喺摩连奴只手度咧。你唔使自攞得翻咁滯啦， 冇錯，我真係好認同呢個， 因為摩連奴要守你， 唔係嗱， 隊隊都守 得咁樣嗱，唯獨是一年，唔知道我身邊兩位記唔記得啦？好似係2007年，係車仔首回合贏利物浦1-0，四強嚟噶，次回合都俾利物浦咬翻一人一場1-0嘅啫。你其實你都係贏唔到摩連奴， 即係利物浦12碼 二次入賽，次俾 AC 2-1嗰年，係唯獨是嗰一年係甩咗少少拖嘅啫。基本上你摩連奴，如果你首回合你個出線權咧，俾佢攣住咗咧。你唔使只打得翻開佢隻手，我個立場就係咁樣咯。所以我覺得你就算杜巴斯嚟打咧，點樣獻殷勤啊，或者點樣打得表現落力都好咧，我覺得車仔咧仲要翻到士丹福橋，你諗下士丹福橋嗰個什麼紀錄，保持咗 金七招牌， 雖然啊輸俾巴素爾啦，但係佢一樣係穩陣。你再睇翻加拉塔沙雷，佢作客佢自己喺土耳其嘅聯賽啊。打10場都係贏得2場，咁啊講緊你次回合你仲要一定要喺士丹福橋贏波，係咪車仔有幾可喺嗰度輸波？你有幾可再下贏波？就係咁簡單啫嘛。 同埋睇到一樣嘢啊，其實從車路士首先領先1-0嗰入球，你睇到。呢支土耳其球隊甚至乎係季初，雖然佢嚟踢酋長杯嘅時候佢攞冠軍嘅嚇，咁、但係其實佢失波嘅情況咧，都係一啲後防球員欠缺聯繫啦，欠缺聯繫、精神唔得集中嘅表現嚟嘅，即係都已經唔係技術層面嘅問題啦。這個反而係最大影響到加拉塔沙雷能唔能夠再進一步成績，即係好似去屆佢哋對住皇馬咁樣樣， 鬥功之下輸噶嘛，最後 你輸3球添，第一回合 你輸嗰幾個波，完完全全根本上已經我又唔。覺得是因為技術差太遠而導致到的失波，完全是一個防守欠缺聯繫的，即這隊波看了這麼多年都還是這樣，在個紀律性那裡呢是差的。 我覺得是不是突然間有些短路呢？好像真的輸給托利斯的波，突然間烏拉圭門將梅斯利蘭無緣無故衝著封什麼呢、 梅斯利蘭一向都是這樣的， 是一種即大家可以是的輸給托里斯入的第一球，你哋大家可以即系统立一个名词嗰度，就系加典型嘅加拉塔沙雷式嘅失波， 短路咯，突然间冇征兆。 其实今 失驚無神， 今屆佢哋小组赛都系咁样。 咁我觉得作客嘅话，我会更加担心呢样嘢。 佢作客连哥本哈根都输啦，小组赛， 所以即系 主场赢佢一球。 即系反而你话英超呢几队里面，你话如果车仔出唔到线，先系最大冷门。 哇，咁啊连续两年噶咯，如果八强就上年 真系最大冷门，唔系上届就冇办法啦，直成。是淘汰赛阶段都去不到，如果不是怎样成就会拿欧霸，是不 是不是我不是说车仔，我成个英超啦，即是上届零啦， 没有对八强， 是啊，那如果是今年就冧庄的，即是我们来讲阿仙奴曼城，即是我假设个机会率低一点，曼城和阿仙奴 这个机会是现在，所以为什么要开这个题目，就是因为是有一定好即你叫几大的机会的，八强里面一支英超队都冇。 咁我哋啊快速表态先啦，我自己觉得咧稳阵嘅，车仔稳阵。 唔使谂啦， 可能车仔就唯一一 唔使谂啊，要 车仔啊， 都10拿9穩噶啦，真系太相信摩连奴，佢玩呢个欧联赛制嘅功能啦，真 系。即系喺我自己心目中，即系唔好讲其余嗰两队转，我就觉得车仔跟住同埋我头先所讲嘅曼联都仲有机会嘅，即系好可能你话如果要。得翻兩一支就一定是車仔啦，兩支咁嗰隊都可能是曼聯，就係咁樣。 啊，係係，即係個首次啦嚇，阿峯 99%。 得 系嘛？ 系、okay, 啊，我覺得未講埋嘅時候咧，未講埋我兩隊咧， 你哋會唔會嗱？因為我呢幾日咧都有睇啲球迷嘅討論啦，多人就話呢個英超廢啦嚇，搞錯咁樣啦。 未去到 咁我覺得，但係我覺得自己會唔會係因為真係實在幾隊啦，都受到佢哋自己今年聯賽嗰個搞得太個戰情太激烈影響咧？唔多唔少見到大家攔住攔住。 而家英超係真係冇弱旅嘅，佢哋要反而喺歐聯咧分翻啲專注喺聯賽嗰度啊。 好，咁啊 ，Joseph 咧又有啲獨特嘅睇法，佢就話要睇下夏薩特發唔發揮得到，佢覺得個首回合就俾人哋睇死咗嘅，即係重點針對。 我覺得摩連奴其實當夏薩特 C 朗嘅啦，依家即係如果照版主管喺皇馬 call 翻佢陣過嚟嘅話，係咪唯獨是最似啊佢咯？ 唔係，我覺得就係車路士而家就係、是。佢做好防守，跟住進攻又俾曬前面天才波，咁夏薩特咪可能一兩場突然間好勁嘅，咁啊入你三粒咯。 十年前都咁踢啦，摩連奴。 但我 哎呀，佢咪入三粒先啦。 我真係唔知道，可能我翻咗摩連奴，可能流力英超，你可能呢場咁主場零比 零， 磨鬼咗你， 磨鬼咗 計好數啊！出線搞掂， 好嘢，計到盡啊！約真係犀利， 唔係喎，不過如果摩連 真係有可能喎、 啊，佢想守你咧， 佢連場硬 打三個防守中場咧，你睇佢唔像， 出曬嗰啲咩拉美利斯係咪基爾嗰啲咧？就係搶個波咯，守零比零， 咁咪啱佢踢嘅，因為你加塔沙尼都要入去波先贏到， 應該啱啱對完熱刺之後呢場波。 是 吧我咁可能會留面多啲嘅。 唔係，如果你講賽程，我記得我之前立過阿仙奴係最慘嘅，對完拜仁，跟住曼城車站咪啦，咪我諗文傑都知啦。 你驚熱刺多啲，定驚加塔沙尼多啲啊？我驚熱刺多啲啦。 唔係咁啊，形勢車仔真係好啲嘅。 即係講講個賽程咯，就係即係佢要對完熱刺咁先對主場翻返去對翻加拉塔沙雷咯。UFO 就話加拉有加拉個籠有時黐黐地，梅斯利拿係嘅喎。佢好早已經係有個 讚。好早已經黐咗。 咁但係咧，唔知點解，即係如果係咩都唔識打加拉塔沙雷啦。 唔係啦，講真一句，補充翻先。咁啊，車仔對嚟緊對富咸熱刺，跟住隔住場維拉，跟住先打歐聯嘅，先 再加場維拉係嘛？ 咁啊， 咁 啊， 打完加塔之後又打阿仙奴啦。咁啊，阿仙奴就講先咯，好嘛？ 阿仙奴即係其實咧，阿仙奴同曼城咧就可以講少少嘅啫。即係唔使花太大嘅篇幅嘅，因為咧要講下其他話題啦。咁啊，阿仙奴同曼城一齊講啦，我哋不如冇，因為對正嗰兩隊都係控球能力最高嗰兩隊，而家全個歐洲嚟講 都係輸緊兩粒同埋， 都係輸緊兩粒。咁再加上有。即係或者阿仙奴嘅球迷就或者有個寄望上屆作客都贏到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機會率再發生係微乎其微。 我反而反轉呢個角度睇喎，呢個 point 咧，我覺得嗱，上年啊拜仁揸住兩球翻主場啦，咁啊俾你偷翻球，偷翻場二比零啦，咁就係因為我就係正正因為呢個因素咧，所以咧佢翻到安聯咧就會小心啲，就係因為你上年挑一挑佢條筋啊，哦係喎，贏即係揸住兩粒唔係大曬喎，係咪就係咁樣挑一挑佢就認真啲？ 呢個更加認真啦，即係呢個可以咁講法啦，再其次就係你上屆其實有仲有得去嘅因素，就因為你係主場輸三比一啊嘛，首回合一你起碼有一個入球先啦，係嘛啊唔關事嗰、那個唔 係 嗰個唔係 今年好咗， 唔係作錯入球。OK 咁 OK 當我冇講過呢一樣嘢，咁啊但係咧就係話喺嗰個嘅哥迪奧拿， 佢呢條友更加功利啊！跟住 你記得我講呢句啦。 記得你講過啊！ 哥迪奧拿係一個比摩連奴更加自私、更加功利嘅人。其實摩連奴咁憎佢，或者佢咁憎摩連奴，大家因為佢覺得只係有個摩連奴係可以追緊佢。 大家諗冇，大家思路一樣。 冇，即係我諗唔到喺各線嘅實力，你都不及對手強嘅情況底下，你作客。除非你真係好將嗰啲所有嘅可以僅有嘅入球機會，你全部把握曬嘅啫。首回合唔係冇啊，你把握唔到啫嘛，十二碼你都冇。咁我就係成日都話，你若一隊較弱嘅球隊點樣贏一隊較強嘅球隊，就係你一定要中曬啲餐市，你自己把握唔到就冇。我覺得好微，反而曼城對比之下都冇阿仙奴咁微。因為曼城係揾到一個可以擊敗巴塞，即係可以懟冧佢嘅方法，就係、是、所謂嘅傳中球。 高波， 同埋阿古魯出一翻啊！ 咁呢個阿古魯係更加可以豐富佢哋進攻嘅套路咯。即係起碼有呢樣嘢係你睇唔到係巴塞係能夠可以徹底消化到嘅，同埋最近逼機咁嘅狀態。 我自己有， 我覺得曼城咧，如果再想贏咧，朝後咧一定唔可以打四五一。 係點樣？ 轉翻打四四二，打翻佢今屆英超咁。 豐富咁即係咁高 咁瘋狂嘅咁瘋狂嘅攻擊模式都係442㗎嗰陣時 打返佢呢個水準啦同巴同巴塞鬥功啦佢冇後顧之憂 㗎我自己覺得呢我反而欣賞首回合嗰個帕力堅尼個部署嘅因為佢高埃洛夫打左中場啦拿華斯打右中場啦咁變相就對返住呢個丹尼爾亞維斯同埋呢個艾巴啦咁我覺得佢自己一嚟就針對性啦第二就係佢醒返起呢佢輸俾摩連奴呢伊雲奴會冚上嚟嗰個遠射呢就係嗰日佢就搵咗斯華打左中場嘛咁斯華去咗發動員進攻就冇返嚟失返住伊雲奴嘅位結果失曬三分嘛即係可能去到最後計英超就計呢三分輸咗嘛咁所以我覺得佢揾高拉洛夫同拿華斯，拿華斯佢雖然進攻強過防守，但係佢係理論上佢係一個純正嘅邊路嘅中場嚟噶嘛，佢唔會突然間鼠咗入中間而搞到有個窿出嚟噶嘛，即係我哋教練嘅術語啦即係你一定要塞翻住啲位嘛。咁我覺得咧你喺11-11嘅情況之下咧，佢呢條橋 OK， 真係 OK， 佢起碼迪米治利斯即係嗰下冇計，美斯就係美斯，你就係要落嘅。OK， 咁佢反而咧。同阿仙奴有啲似，阿仙奴如果去到安聯咧，打得翻個頭37分鐘，喺安聯打得翻個37分鐘出嚟咧，可能有得打下。不過蘇花，我覺得咧，曼城個機會係都係曙光多過阿仙奴。 嗰啲其實反而我會覺得曼城輸第二球係好唔抵，係歷史角同埋機力字兩個之間，因為 有啲悶。 佢咁樣俾丹尼爾艾維斯爆入去2-0嗰球，其實呢一球之前嘅幾分鐘，艾維斯已經射嗰腳噶啦，處邊出界。 爭少少。 即都是你两个后卫出事真的就是你两个不懂得吸取教训几分钟之后中晒即这个波我觉得对曼城来讲有点不抵的。 即我们那时呢成日笑话帕力坚尼不是马迪米治利斯三条几四条来的你还用他结果现在没了迪米治利斯。 三条几啫。 好像沾紧啲嘢。 某程度上我对他是大过拿斯达石的信任的。 真的出色迪米治利斯首回合对巴塞哇追到美斯去到国球期招逼的。 是啊。 哇反而现在真的冇咗迪米治利斯爭緊啲 追美斯定追阿山齊士啊？ 阿山齊士， 山齊士 追翻佢自己個 嗰個我好印象深刻噶、啊。哇！迪米治利斯真係有心有力， 搏曬老命啊！佢嗰場梗 係即係嗰個，其實我睇我就覺得唔係禁區裏邊咯。 你講 我講過啦，係啊，嗰個十二碼，即係不過算啦，即係叫做曼城係冇失形勢而輸嘅，係嘛？即係係即係嗰場波係咁輸咗，但係佢冇失過形勢嘅，即係成場波控球率而家唔當係一回事㗎啦。我諗大家睇今屆嘅足球已經知啦，控球率高而輸波係同時好似成正比咁滯啊！而家即係除咗嗰隊拜仁之外，係咪先？好 QK 嘅真係。 咁有幾多咧？我哋講曼城先啦。我當。即是五咁样数落去我觉得 和波出局有可能即是曼城未必会再输一仗但是出线始终都是稍稍下风啦你那队巴塞其实就是讲紧蚀极有个普类而家。 是啊 就是針不針對到逼基返嘅时候弱点真係惨嘅。即是而家讲到要咁样讲法嘅真係。 反而我觉得 你觉得佢赢埋 唔係我觉得赢唔到。都系会巴塞赢。 是 不是因为、反而呢我先掰下阿峰的那个的嗱刚才我赞他4-5-1就是两个中场收回来手啦但是你去到呢如果跟他斗功呢好多人就去到老營呢唔睇巴塞面色呢咪輸獲金。分分鐘輸獲金我話俾你聽可能出桑子呀咁樣都可能就。 我覺得帕力堅尼佢喺西甲打滾咗咁多年佢唔會愚蠢到一開波即係呢隊係巴塞 冇得揀嘛。 冇得揀佢 冇㗎。冇㗎喎。 輸兩球你冇得諗㗎喎。 冇得諗喂呢個係一個好嗱 ,sorry, 唔好介意我咁讲呢个系一个好单纯嘅諗法。你面对嗰度如果系巴塞你认为你输两球你就要开波揿佢啦咁样完全错晒嘅。对巴塞你就系唔可以咁做或者而家嘅拜仁。你输緊两球你要追你都冇得话一开始嘅风险嘅 ,sorry。所以我觉得阿仙奴亦都第一阿仙奴你话作客去返拜仁佢想咁做亦都做唔到。因为呢对拜仁而家个控球仲犀利过巴塞此其一其二就系、是、即系佢亦都有备而嚟啦又激即系有个上届嘅教训啦、即系呢个系好紧要啦。咁你话两队对比之间如果真系要抽一队叫机会都仲要多返少少嘅我会揀曼城。 咁我都揀曼城。 我都觉得系赢波出局啦。 又赢波 咁我 好赢到波咯但系最后都冇办法。 咁我估曼城會和咯，但你話前景就係都係出局咯，係 嘛？阿旭咧， 我都估 和而出局啦，係都係啦。 就阿仙奴嗰边咧，好即系分分钟再 ham 多场咯，吓就系咁样。OK， 我哋 专心联赛啦，专心联赛。 有冇人做 shift clock 就话曼城学皇苏咁打吓、啊？好似有啲提示咁。 皇苏系主场，皇苏近年嚟个主场对巴塞都不太落于下风，即系仲有一队叫神奇嘅神奇的奥沙辛拿，自从2009年输过俾巴塞0-8之后，主场其实近依几届。好多时候都能够守和到啲劲旅，咁嗰啲系本身西甲长期打滚嘅球队，再加上系佢哋有个主场之力，但系而家讲紧 打经验咯， 但系而家讲紧始终系作客，始终你喺比赛嘅场地将会系老型。啊，即系可以咁寄望嘅，可以咁寄望嘅。 曼城又不善作客咧，咁噶， 即系始终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啊。 好，咁啊，空多吉少啦，总结啦吓、啊，即系三队你都唔系四队你都讲车仔最大，跟住曼联、曼城、阿仙奴。 唔系总体我哋呢度就系得个队车仔啦。咁我自己会称多半队曼联咯，就 系 咁样。 系嘛？嗯 ，OK 啊。嗱，咁啊，快快收落埋最后一个 topic 啦。咁啊，都系同西班牙波有关啦。 就系星期一晚就有个大波就系 咩波啊？ 有个大波，讲清楚啲。 有场大波就系马体会主场就对住皇家马德里。 好， 咁呢场波都几多看点啦。马体会上个联赛就0-3输俾奥沙辛拿， 又系奥沙辛拿， 都几令人意外，我觉得。 他好似對完即係輸俾奧沙辛拿之前，好似最仲失多場咩艾美利亞嘅喎， 0-2嗰場嚇， 我啊睇數數嘅啫個全部。不過嗱，講翻呢度咧，其實今年已經打咗三場馬德里打比嘅咯喎，咁啊我 仲兩場啊， 總比數5-1，皇馬領先緊咁啊，一場啊馬體會作客贏1-0啦，咁啊嗰個就西甲嘅首循環啦，咁啊國王杯啊打過兩場啦，皇馬總比數5-0啊嘛，掉低咗馬體會啦，咁我自己稱咧，我覺得。哇！你輪到你到而家球季嘅一半再多啲，皇馬一路升一路升，升到原本第三即係第二即係第一，馬體會第一第二跟住跌到第三，係咪？即係你睇到個好簡單，兵員決定一切，真係你而家打到歐聯次回合，我理你馬體會有一球優勢又好，你嗰啲兵員唔夠就係、是、唔夠。 你有冇發覺揭冬之後馬體會開始跌窩啊？ 喂，講翻奧沙辛拿，我睇翻啊，即係我知佢巴塞、皇馬都贏唔到啊，0-0嘅，全部都係贏馬體會3-0，即係對住啲三強一球不失。不如參考一下奧沙辛拿。OK， 喂， 因為我發覺馬體會呢隊波係揭冬之後咧，係突然間即係跌窩啊，真係。我諗係咪即係開始佢又分心歐聯啊，又打西班牙杯啊， 同埋雙皮 迪亞高哥斯達。咁啊，翻嚟兩球啫。 系咁啊，聯賽又要保住個第一啊嘛。咁啊，結果開始跌波。咁同埋我成日覺得咧，皇馬第一場輸俾馬體會0-1，係因為皇馬未教熟隊波啫。當時安察提未試好一個最好嘅陣容。而家係見到啦，呢個BBC 組合再加摩迪同埋阿沙比亞朗索復出咧，嗰個中場係好咗好多。 仲有一個。謝斯洛迪古斯這個安扎洛特很喜歡用他，特別是下半季開始出回來，這個球員正正就是很可能就是代表著你首循環你輸給馬體會主場都是不是，他就是中場在個防務那裡做得不夠徹底，那這個謝斯洛迪古斯他是一個前鋒，大家知道世青杯簡直是頂尖的射手，但是他現在回到皇馬任勞任怨， 是啊， 整個房中咁，有時你見佢個位係去得咁徹底嘅，多咗呢個人，成個皇馬，我覺得就係起咗一個好大嘅變化。下半季開始， 佢好似車仔維利安咁咯，經常性咧，佢啊有時喺右翼嘅姿態出現嘅，但防守嗰陣時咧，佢啊有陣時拍住阿卡華查啦，艾比魯啊，我一齊守，即係佢爭個髮型嘅啫。 維利安又好嘢㗎，所以我咪話咯，即係人哋要改造一個維利安都改造得到，即係有我就係我之前講個奧斯爾嗰個表現。即係你要適應，你要奉獻出嚟嘅，你唔係等人哋喂埋你嘅。OK， 即係呢一場波，好似 Anthony 話齋，我都好同意嘅嗰個講法就係、是。兵源所限去到盡，而皇馬就仲係不露一段上升。就算你按翻成個班底去睇，皇馬有咁多，原來有咁多年青球員喺度喎。而家其實上升個空間本應該就係最大嗰隊。 系啊，系啊， 比巴塞更深。 但系我覺得個問題就係點解大家忽略咗呢點咧？就因為咧佢嗰啲青訓咧，佢唔係由細到大11、12歲開始夾出嚟噶嘛，即係逼基法比美斯嗰啲，佢係買翻摩拉達嗰啲即係點講咧？即係佢唔係整體好，同埋佢哋，我成日讚巴塞就係佢哋學嗰啲嘢一樣噶嘛。 你磨馬那些不是的，你個人技術鍛鍊得很好，但你個整體的配合是打不到出來的， 要磨合呢一樣嘢西。但你說回現在巴塞，不是說巴塞沒有年輕球員，就是不要誤會，不過問題是巴塞有年輕球員冒起的同時，他那班天王巨星同時間跌緊嘛。 OK， 但你皇馬是那班天王巨星沒有跌，而那班後生又升緊上嚟，咁呢個就係先至為之叫一加一嘛，即係咁樣去計算囉。呢個禮拜周中馬體會係冇波踢啊，係咪會唔會喺體力嗰方面會有啲嘅著數呢？喺卡達朗球場舉行，亦都係即係叫做嗰啲老土嘅講法，以日代六啊。 但係你覺得六比一贏小黑04，皇馬出咗幾多力呢？ 黄 系咁样问翻转头， 同马体会今届佢哋个正选阵容 各入两球嘅三个前锋， 好少有变动啊！打嚟打去嗰几个嘅又系马体会、嗯，尤其是中场线咧，嗰个组合咧冇乜变化咧，我谂真系皇马真系 中场线啊！咁样讲法，我哋吓佢唔系冇变化，歇冬之后拎翻迪亚高过嚟，赢啦呢个系嘛？河西蘇沙又拉埋過嚟，不過蘇沙就未融合得到，反而咧呢、這個大家咁睇好比利時今屆世界盃嘅演出啦，但係佢哋其中一位主力國腳阿達韋列特啦，或者叫做，其實喺馬體會， 佢打後備喎，其實 佢依一場波啱啱輸俾奧沙辛拿嘅正選啦， okay. 其實個表現唔好嘅。唔好嘅，可能默契問題啦。仲有呢個馬里奧蘇亞雷斯， 嚇、啊，亦都係表現一般啦。 M 蘇亞真係好一般嘅啫。你話輸二比零定三比零，埋真係三比零嗰球，哇！屌你零零四睇住人哋斬個波埋嚟，你唔緊貼對方嘅前鋒嘅，睇住人哋頂嘅，你即係。你可以歸咎於或者因為之前作客 AC 浪費嘅體力太多，但係嗰場波咪就係講緊迪亞高同埋大衛韋拿都唔係正選噶嘛，其實已經叫有保留，係、咪太過集中喺迪亞高哥斯達個發揮而佢死火嘅時候， 就冇人出去救火， 就或者高基個狀態開始下跌嘅時候，又或者即你唔將佢擺正選嘅時候，成隊波個中場運轉就係差咁遠。 高基打得好多咁解都， 高基表現好好啊，咁解啫。 但係啲太過倚重佢啦，中場而家。 啊，又或者此一時彼一時咁講啦，即係睇翻對奧沙辛拿嗰場波，我都之前分析過就係話其實上半場一開波頭嗰三分鐘，其實馬體會係針針刺穿呢個奧沙辛拿嘅後防嘅，只不過最後嗰腳交得唔夠靚嘅啫。即你可以話其實應該開一比零紀錄先，嗰度應該係馬體會嘅。咁啊，此一時彼一時就輸翻三比零。 但其實斯蒙尼，我哋睇斯蒙尼呢兩三年咧，佢帶隊馬體會佢個風格會唔會係咧？其實佢冇乜流放可言嘅。你睇到即係我講緊由一至九十分鐘嗰度啊，即係由一分鐘開始攣到隊波，哇個速咧好勁好勁。但係咧會唔會就係、是、嗱？投成季投十場投二十場 ，OK good 頂住巴塞，大家對英蘭帝， 結果你嗰樣嘢 嚟到呢度。就一路跌咯，即系佢 OK 喎，佢嘅戰術 OK， 一路打到你又贏皇馬，跟住對巴塞有得冚，又和波，跟住一路打一路打，打到落嚟季尾我贏埋 AC 米，但系咧佢開始聯賽開始咧，喂佢啲友仔開始喂搞唔掂喎。 好老實講 ，AC 嗰場其實佢應該輸 嘅。係啊，其實應該輸添。 嚇、啊，即係唔應即係作客贏係一個好大好大天賜嘅禮物。如果 Anthony 所講嗰樣嘢，即係啲球員就係咁樣樣啦。段段去晒啦，咁我睇到你話，譬如話喺歇冬之前咧，12月22號對住利雲特嗰場聯賽啊，或者主場贏華倫西亞嗰啲咁樣樣咧、其實你見到咧，尤其是對利雲特呢一場波，雖然話只係僅贏3-2，但其實你迪亞高哥斯達咧，佢真係每一分鐘都同你去到盡嘅，即係嗰個心態，又或者主場作客贏亞爾切2-0咧，佢哋。即係毫無保留咁樣去嘅， 同埋迪亞高哥斯達有個習慣咧，佢就係 可以玩幾耐咧咁樣。 迪亞高哥斯達有個習慣咧，就係成日咧會入後面啲人叫佢上嚟一齊逼嘅，所以咧有陣時咧，我迪亞高哥斯達咧望我嘅，有陣時斯蒙尼話：，收啲收啲，迪亞高哥斯達前面喂唔係上嚟上嚟嚇咁啊！ 喂，我覺得依啲南美洲嘅領隊用嘅咧，就係以戰養戰，或者以一場一場嘅勝仗去 keep 住個士氣咧，即係佢知道個班底唔夠雄厚，即係你冇得玩，但你唔夠雄厚，你玩保留。其實你可能更加會影響個成績，咁佢要贏波嚟去係穩定翻成個軍心，即係一個普爺啊嘛！啲新特蘭做咩啫？又爭足總杯，而家聯賽杯入決賽咁樣，喂大佬你冇緊級噶喎，係嘛？有好多人話喂應該放棄啲杯仔啦，護級戰佢唔理普爺，佢照去。啲南美洲嘅領隊就有呢一種咁嘅特性喺度，係嘛？除咗馬天奴之外，馬天奴玩龜縮嘅，唔知點解中意 嚇。係馬天奴都輪得好勁嘅，佢做個輪換輪得好徹底嘅。 係輪錯曬，咁即係呢一場波，你話如果近睇近排個勢，我諗。 冇人會否定皇馬，就算作客都係贏波機會比較高啲嗰隊。連巴爾其實你話佢表現成場波可能唔係太搶眼，但佢就係走埋佢嗰兩下，係咪贏作客贏小克零四啦。咁之前上一場贏阿爾斯3-0嗰個世界波啦，係咪？即係佢皇馬可以變嘅人，而家反而係個變化都幾多。我覺得佢哋個變化係拍得住拜仁咁，即係好似僅次於拜仁咁多咯，應該話。 我覺得他更多一點，因為哥迪奧拿他人腳是可以做到變化，但他是不會變的嘛，即是他是 拜仁變很多，拜仁的輪換 都挺多的，這樣 是但是他來去 我留意他的變動，就是有時候4-1-4-1的防中位那裡是有變的。有 你那個陣式變還是球員政府選那裡？政府 我講的戰術陣式那裡。 因為可能大家又太熟拜仁的球員，即你覺得輪換都好像當，還有你覺得他們是正選已經即是個實力對比都是差不多。我們又好像今天好像全部都一致裁定這樣即是 皇馬冇得傾， 係皇馬。 皇馬應該要把握呢個機會拋離對手六分，而家都領先緊三分，六分就應該都 報翻首場之仇。 同埋六分要睇住你對 AC 係咪？你始終贏緊1-0翻嚟主場，你有機會始終高啲係咪？大家都有得磨嘅啫，你都有歐聯嘅選號嘅啫，大家睇住落去。但如果係 hit 住你六分，你睇住你就好好踢啦。 哇！如果係咁咧，馬哇！如果依家轉睇咧，好似好自私喎。如果馬體一個不覺意贏回皇馬，追回那三分，跟巴塞來贏回，又變回三兄弟了，如果是這樣就更加好看了。 是啊，又是 這個就很自私， 又是暫時計住得失球率先啦。 是啊，這樣 暫時計住先啦。 去到最後想說回，就是得西甲波，很多朋友不看就喂四點點看，這場波呢是我們香港時間12點開波的，就是我們應該是星期日晚12點啦，那不看西甲的又可以留意一下咯，就是這樣啦。 是啊，都值得捧一下場的， okay 的， 即 是始終 還有少少嘢講啦，就是說下個禮拜熱血大球場的時段將會有些改動的，大家記得留意 My Radio 的公布啦。 好，那么不阻大家看得夾啦，陣間。 OK, 好，那么今天节目来到这里，下个礼拜一再见，是吧？ 好，多谢大家。 拜拜。